喂，点解我啲支持者唔走出嚟撑我啊？ 唔系最惨就系点咧？你嗰班系全班都系菠萝鸡嚟嘅。 嗯， 即系民阵，老实讲，勉为其难，同你去搞个游行，学我上个礼拜讲话斋，都系床板夹春袋噶啦，焗住上噶啦。 嗯， 系嘛？唔即系冒住俾人误会嘅风险，话自己支持呢啲嘅港独分子嘅风险，同你搞个游行。 嗯， 咁你又要黐埋嚟，即系整埋啲龙狮旗啊、港英旗啊啲咁嘅嘢，都算。 嗯。 但系个问题问心你自己，你应该自己搞的。 嗯， 喂，佢喐到你埋身的。 嗯， 成个民族党即系而家俾佢打压的。 嗯， 喂，你嗰班争取港独嘅人系咪应该比我哋更义愤填膺啊？ 嗯， 系咪应该更加积极啊？ 系、 嗯、而唔系靠我哋啊？话我哋得一个原则嘅啫，我就话，即使我唔同意你嘅意见，我都会撑你，因为呢个一个组织。嗯，即系嘅自由，呢个系表达意见嘅自由，呢个系香港应该拥有嘅，即系公民社会嘅自由啊嘛，系嘛、嗯？即系我哋唔会话取替明光社，跟住我拍手掌噶。喂，老实讲，明光社讲嗰啲嘢，小弟虽然系教徒，九成九都唔同意噶，系嘛？ 嗯， 阿哥， 咁即系佢就喺度讲啦，佢就话大家都唔去聚焦翻件事件系侵害言论同埋结社自由呢啲咁嘅性质，咁我唔明佢，我唔知佢讲边个啦。如果佢讲黄絲或者讲泛民嘅话咧，咁我觉得佢系大错特错啦。因为其实讲真，佢哋走出嚟咧， 泛民咪就系讲咗呢样嘢咯， 就系咯。咁你想点啊？ 你话佢戴头盔，佢梗系戴啦。 系啊， 阿哥，我真系唔同意你嗰套嘢、啊。 唔系你而家你搞呢镬嘢出嚟。你就係聚焦人哋幫你做嗰啲乜嘢，而自己就翹埋雙手，跟住就喺度講晦氣說話，就係話 佢自己都 錢收大筆了唔搞， 咪佢自己都冇去啊， 係咯， 佢遊行都冇去啦。老實講， 啊， 即係泛民都好慘噶啦， 嗯， 咁俾你夾法咧，個個咧都係即係前後腳全部發表聲明，去即係孖叉呢個特區政府，或者孖叉呢個社聯辦處，或者孖叉呢個警方啦，係咪？喂，發完聲明。仲同你去个游行，有一千友出席都算偷笑啦，系嘛？ 唔系我哋都 我当打个七折啦，七百友 啊！ 你自己陈浩天都唔去 啊！而家 你嗰啲所谓嘅港独友，平时喺网上凶狠嗰啲，喺网台凶狠嗰啲，喂，嚟得二三廿人，诶，我当 at 够你一百友啦，喂！有冇搞错啊？你连自己嘅权利，即系有表达意见嘅自由，甚至乎我提出港独自由呢样嘢，而家俾人打压，你哋全部襟若寒蝉，做乌龟。 之后最关注嘅就系泛民做咗啲乜？ 喂，嗱、啊，如果你咁关注泛民做咗啲乜咧，咁你好明显你哋系鬼鬼地噶咯，即系你其实系想摆我哋上台， 啊、 等我哋俾老共揼。即正如我上一次咁讲，喂，你喐得陈浩天，喐得华人民主书院，其实就系帮人开路， 嗯， 嚟打我哋。喂，我完全唔信你嗰套嘢嘅，我最多系叫结束一党专政嘅啫，我冇企图要推翻共产党嘅执政，唔好话推翻佢执政，我反对佢一党专政啫，大哥， 嗯。 你繼續喺一個民主選舉同我和平嘅投票鬥爭嘅、哦，我冇問題、哦，我唔係要消滅你、哦，我唔係要武裝革命、哦，係你哋講嘅啫。嗱、 嗯， 你哋咁講都好，我俾你講嘅自由。 係啦，點解你唔 defend 咧？ 我 defend 咗咯，大佬、嗯。我成個禮拜我大佬我都床板夾春袋嘅，咁同你 defend 大哥。 唉， 大哥。 嗱，即系 哇！你班友真系威喎、啊！ 佢哋， 你想我做咩啊？ 佢哋恨泛民之入骨，其实众所周知噶啦。 咁你咁 care 我撑唔撑？你做咩啫？ 即系你咁睇唔起泛民，泛民又废又成又做唔到嘢，点解你咁 care 佢做啲乜嘢咧？系咪？ 唔明解啊！ 即系呢个先至系 即系鬼调咯。 佢觉得泛民撑佢哋系一种责任嚟噶嘛？呢个系好好笑啊！但系我唔知点解佢哋真系信呢一样嘢。 你都要谂一样嘢，就系、

我真係唔明喎、啊。唔係，我都唔想再批評阿鐘嘅。即係大家咁多年，即係都唔算係朋友，但起碼唔係你敵人啦、啊。嗯，係嘛？咩十日內苦籌八十萬啊？嗰八十萬我嚟做咩㗎？係 咯，你人都炒咗啦，你籌嚟做咩先？ 唔係你係咪想 keep 翻嗰啲人先 ？keep 嗰啲人，根據佢哋個數字，都係五六萬啫係嘛？六乘十二係幾多啊？七十二萬即係差唔多八十萬啦。咁啊一年嘅喎，大哥。 啊、你係咪 唔係十日內、啊？你唔好俾個標題呃咗你、啊。 你而家 放一年嘅喎，而家先嚟炒。 啊、你係咪預知先？係咪咁好人先？ 而家先嚟炒。 啊！ 你炒之前唔炒？ 係咯。 超你真係，哇！真係呃細路仔唔食辣椒醬，大哥而家你，唉，我都費事講條友嘅真係，屌真係，真係我阿毛哥話真係嘥時間佢真係， 理財不善嘅嘢， 即係就專登幫呢啲友，即係其實去塗脂抹粉啊！你見到而家呢啲咁嘅建制網媒就出動啦，咁點解你會見到即係好似喂，其實呢個 live post 之前又係做幫阿馮檢基又係做過新聞嘅，所以你預咗啊，即係呢啲咁嘅邊緣嘅，即係呢啲咁樣嘅民主派老屎忽咧，即係。有高度嫌疑係即係叫票嘅老屎忽咧，即係去分你票嘅老屎忽咧，佢呢啲就會同你撐嘅，其實就係 唔係好簡單嘅啫、啊，即係你阿基咁，即係有我敢開盤啊，賭一萬咧，佢八九成出嚟選嘅， 嗯， 邊個敢落注？即係如果佢真係唔選嘅話，即係九西保選啊， 嗯， 嚇、啊、我輸一萬出嚟啊，大佬，邊個夠膽落注？佢搞咁多动作 ,ok, 又退出民协又出书孖正雨石。 又搞压力团体。 话搞啫。佢个目的唔係諗住喺补选度拆嗰万零二万乜万票。我输一万。ok, 我唔敢赌太多都冇意思嘅。 嗯。 佢够㗎啦。嗰万零二万票已经够死㗎啦。无论刘小丽又好李卓人又好。都死嘅， 上次数到输二千嘅啫嘛，都系， 系咪？边个敢同我赌啊？写信去花生堂嘅网页啦、啊，阿、基一定选。OK， 俾一个礼拜时间，大家即系落盘啦。啊，第二边我就唔赔啦，即系佢选就唔赔啦。大佬你俾翻我啊，大佬屌！如果你肯同我赌就，好，时间差唔多，翻嚟第四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